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你现在收听的是好李佳在。今天这一集是我的第一支 podcast 的内容。在开始之前，先让我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李佳，我现在23岁，是心灵疗愈师，身高160，体重54。会不会讲得太仔细了？那么我喜欢研究心灵啊、宇宙啊、探讨生命啊、观察这个世界。还有我很喜欢运动，是个健身菜鸟。另外我体脂大概是快30吧，哈哈哈。在这之前，其实我都是在 YouTube 上面发影片，那会开始做这个 Podcast 也是个有趣的机遇。我身边在某个时期，我身边有不同的四位朋友都突然讯息。在我身边不同的四位朋友都突然讯息我，跟我说，诶，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下那个 podcast 这个东西啊，你知道吗？觉得你好像蛮适合的诶。就那如果你们成了我的听众的话，就会渐渐明白到我活着的方式是和宇宙有着一种说神奇不神奇但却蛮神奇的默契在活着。所以这个讯息对我来说就算是一个蛮明显的生命给我的讯息，就觉得哎，好像要做这件事情哟。那大家多少都有在这一世活着的时候感受过一些让你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过吧，例如巧合到不可思议的巧合啊，或是怎么会世界这么大，你却刚好在这一间离你家108000里的地方达到了？怎么会世界这么大，你却刚好在这间离你家108000里的地方遇到了你眼前的这个前任呢？或是有些人肯定在遇到难关时，却发生过无法解释的奇迹。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有着无可否认的无形之力在推动一切，有些人称为宇宙，有些人称为生命，也有些人称为无形智慧，而有些人会称作为神。其实称作为什么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世上不只存在着看得见的力量而已，是有着超乎我们以往所认知范围外的无形之力存在着的，而我们也确确实实的是活在这股力量之内。所以也许你听过一点关于宇宙的奥秘，又也许你还是个完全的麻瓜，都没关系。只要我们有颗敞开的心胸，放开一切，愿意去了解与接触，接纳世上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值得去探讨的神奇事物存在，接纳那些我们原先观点以外的事物。你就能渐渐发现自己的世界正在拓展。希望有朝一日我们都能拥有很棒的宇宙观哦。那我先分享一个我的个案曾经给我的故事好了。他有一次在半夜在阳明山跟朋友开了一台车，整个路段大起雾，然后突然间有一台车超了他们的车。然后他就一时兴起想追车，就在这9弯18拐的路上，一直追着那台车的车尾灯。然后我的个案就开始觉得很奇怪，因为任何一个转弯，前面那台车都没有踩刹车。直到有条路，那台车突然紧急刹车到完全停下来，所以他们开的那台车就也必须要紧急刹车停下来。接着那台车才继续又往前开走了，但是他们这台车上的人全都傻眼了，因为前方只剩下一个告路牌，上面画了一个骷髅头。上面写前方道路维修中，是个断崖，如果他们没刹车停下来的话，早就冲下去说拜拜了。很神奇吧，这个故事其实我听了蛮多个朋友分享过类似的经历，但是我生命里倒是没有发生过这种大事件啦。我个人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小事情发生。说到这个，刚好就可以分享，因为我这几天刚搬了新家。那我一开始在搬家的时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找房子，但因为我想要下厨啊， 我不想要找独立的客套房，所以我希望能拥有个完整的整层住家。但是我上网找到的跟其他人合租的整层住家，老实说，整个房子的整洁程度真的快让我吐血了。一走进客厅就像仓库一样，然后厨房还有着异味。我算是一个蛮龟毛的人，也蛮注重自己住的地方整洁环境的清洁程度，因为那是我们很重要的地方啊，又是休息的地方。外加我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待在家，所以我真的受不了那种环境。我就开始发现，哦，我需要一个好室友诶。然后我就有个直觉说，诶，要我去发动态，要我发动态在 IG 的现实动态，把我正在找房子的事情发出去。一开始我就很质疑，因为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在 IG 上面找室友啊，就没有想要这样。但是因为我跟宇宙有个一定的默契在，所以我就发了。但我不是说我在找室友了，我就是发说，诶，我最近在找房子怎么样。果不其然，我有个曾经住在一起过的朋友也在找房子，所以我就找到室友了。然后我就接着一直滑房子的资讯嘛，又想搬的资讯嘛，但是我又收到直觉叫我不要看了，不用找，我就质疑了一阵子，诶，想说好吧，不要看就不要看，反正那个时间刚好卡到过年啊，可能过年后房子会比较好找吧。结果大概在农历过年初三吧，我那个室友就跟我说，他原本的房子不用搬出去了，而且隔壁房间还空出来问我要不要搬过去住。诶，超夸张，我连房子都不用找，他就自己飞进来我生命里耶。而且房租又超便宜，在新北市的两房一厅，一个月才一个人才7000块。地点啊，厨房啊，环境啊，室友啊，我都蛮满意的。重点是我的室友重点是我朋友还跟我说客厅可以来当做我的工作室，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大福音啊。所以我就整个超级感动。你们看，宇宙是不是真的很神奇？这种诸如此类心想事成、事半功倍的事情，在我生命里其实蛮容易发生的。还有上一次蔡依林演唱会啊，就台北场跟高雄场我都没有抢到，虽然有点难过，但是因为我不想要买黄牛票，所以整个人心态超佛系。结果我有个高中朋友的朋友看到我脸书的文，就说他有抢到几张票，可是他没有找人一起看，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我还可以再另外再找一位朋友一起去。最扯的是，你们知道这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区域居然就是我一开始最想要看的那一区的票。没错，这就是活在生命之流里，运用宇宙法则、吸引力法则、显化法则等等的方式创造自己生活的模样。那以上的分享并不是我想要炫耀，我只是要跟你们说，这不是只有我幸运，我是天选之人才能够拥有这些。不，其实宇宙并不神秘，它神秘的地方在于我们从未试图去理解过而已。所以接下来我的广播内容除了会分享如何爱自己、如何做自己、如何克服自己内心诸多难关以外，也会分享关于宇宙、关于生命，让大家能够跟着我的分享一起去重新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就跟我一样。其实我在2018年去了澳洲打工度假，这一年我像是重新投胎了一样，整个人都变了，转变程度大到我爸以为我有遇到什么心灵创伤，不然人不可能会这样子之类的，一直疯狂关心我。但其实整个地球的意识形态其实都正在转变，而我也只是那时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做了正确的选择而已。我在2017年离开了原本的工作，还有另一半。没错，我在超爱他的时候跟他提分手，经历了一场崩溃的大失恋。后来我去澳洲才发现到，哎，我从来没有好好安静下来面对过自己。因为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时时刻刻都有手机能滑、影片能看、文章能读、资讯爆棚，再加上我从小到大身边都很多家人啊、朋友啊，或是另一半的陪伴，造就了我几乎没有什么独处的时间过。直到去了澳洲，才开始了我自我觉醒之路，才开始了自我觉醒之旅。但算是也经历过蛮多崩溃的过程了。总之一路跌跌撞撞，有哭有笑的抵达今天的位置。其实我跟你们都一样，活在生活里，偶尔选择生活，偶尔被生活选择，偶尔有意识、有勇气、有骨气的创造一切，偶尔被压力、被恐惧、被无意识带走了一阵子。我们的生活，生而为人，就是会有七情六欲。 有爱，有恐惧，但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获得了拥有体验这些经历的机会。以前有段时间，我会很排斥自己拥有负面情绪，但后来我发现，排斥不完，也排斥不了。我们该学习的并不是如何毫无恐惧或者完全没有负面情绪，而是在面临这些状况的时候，该如何与那些情绪感受共处呢？如何面对自己最真实赤裸的模样与状态，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其实都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其实都蛮值得我们去更深一层的探讨与了解的。一个人很难去看清自己的模样，或是总是想要，或是能成为总是 push 自己的那个英雄角色，没关系，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我也不是。既然我们刚好同时存在于这世上，又刚好在这里相遇，就让我成为陪伴你学习，让自己成长的那个人，也让你成为陪伴我一起走过这些路的人吧。那之后的广播内容呢，我会慢慢调整，慢慢琢磨与调整的。其实我觉得用闲聊的方式，生活里分享生活里的事情或想法还蛮有趣的哈哈。总之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让我一步一步慢慢分享与让我一步一步慢慢学习与分享，让你陪着我一起走吧。那今天的好礼家好啦，那今天的好礼家在就到此结束啦。喜欢的朋友记得我不知道啦，再想想，就这样。